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三晚上的熱血大球場，今集開播的時間遲了一點點，因為真的欣賞完這個小鳳姐演唱會，真的非常之可以喊 成宗盛事，你知道，结果赶回来，因为今晚是live，人到就没有了，节目不能够这样子，虽然迟一点，但都可以完成个节目，辛苦了，出面的手足，今集短打，因为时间又不是太多，讲讲这个欧联的一些赛事的一些东西，昨晚打了。 想讲的就是德甲那样东西，大家德国队劲，德超那两队多蒙特，拜仁劲，仅此而已，没其他东西了。首先讲的就是今晚的重心大战，就是阿仙奴和拜仁之间，当然现在不是预测赛果，预测来都没什么意义的。 不过旧有很多人说曼城会赢，看上去巴塞隆拿底气十足，蚀极都有个谱的。现在看看他们退到哪一阵，全盛时期哥迪奥拿那一阵就没那么强劲了，但他们那时候超晒，那时候的巴塞超晒，现在削紧一点 都有得同你玩，这个就是当中那个道理了。虽然譬如说我们之前那两晚的手足，很多都是估这个曼城，我那时候有保留的，甚至乎巴塞迷的近自己都很悲观心态，我明白的，球迷悲观心态这个都是一个课题来的，迟些可以再研究。首先讲讲阿仙奴，这个前德国国家队的后防主力巴布，巴布效力过拜仁慕尼黑，亦都效力过这个利物浦，各位利迷都相信很记得，我记得他就96年的欧洲国家杯，96年 那个队俄罗斯怎样拱圆对方的球员，再射个波入网，球证都可以不吹当他入球的，巴布有过这个入球就为之令我印象深刻。他说阿仙奴的德国兵太不行了，梅迪萨卡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就是他够稳当，够内敛，够沉实，可能是在他心目中似乎他那代德国国家队成员的那种风貌的一个球员，梅迪萨卡，我都认为是。 好了，他说奥斯尔不够强壮，奥斯尔不够强壮，我自己曾经抛下过理论的，各位阿仙奴迷要听着，奥斯尔如果学识防守的话，将会不同。当然你会问，学识防守代表什么呢？如果奥斯尔你可以想象一下，给多少少想象力，奥斯尔他识防守，或者他在防守那方面的伎俩大为改进的话，那么代表什么？个人速度快了，身体对抗性强了。 其实这两样东西强了的话，相对地对于他前场攻击的那个套路、那个组数，即是怎样辅助他的眼界，他给球的功力，其实相对地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奥斯尔，我就觉得，你说找个什么人夹他，当然有，最好。如果不是的话，他自我强化，强化在哪里，就是积极 提升自己的防守技量，这两场球其实我又觉得他又好一点，好一点，有是有他以前云达不耐梅时期那个初出道那种的兴劲，你说是不是很好呢？都未是，但是起码他已经阿仙奴阵中来讲，他好一点的时候都已经是差不多最好的那个了，但仍然受到巴布的批评，巴布就好像我们这样的看球。 不是只看他离了阿仙奴之后，这个位置看奥斯尔可不可以再继续有个明显的再进一步，虽然他已经是很超级，在大家心目中。他说巴布还说 P9 即是普鲁斯基太过懒，懒是懒在哪里？他在科隆，去到拜仁，再去科隆都是懒的。这个我曾经讲过， 普鲁斯基，我大胆讲，其实是可以走的一个来的，因为你落到场，有很多球迷或者有很多阿仙奴迷认为他射术是最好的一个船队阿仙奴射术，打句问句，你要一个射术好的球员，还是要一个能够跑动制造到机会，制造到机会给人家也好，制造到机会给自己都好的一个球员，两种 你要边种咧？即系能够制造机会俾人哋同埋自己嘅，定系单单要射术好，踢坏脚普鲁斯基吓？咁 虽然佢上场波有波入，啱啱喺嗰个足总杯对利物浦吓、啊，即系佢嗰啲就系叫做润一润咁样样啦，系嘛？即系佢入球率，你好似睇落去，佢又有啲波入，但你睇个场上面个跑动，佢帮咗队波几多咧？老实讲，真系罚线缩尘，即系呢啲人哋自己行家，人哋自己前国脚都系咁话佢嘅，避无可避。我觉得德国人去评翻自己德国球员咧，系最好嘅。从来以嚟冇任何嘅所谓嘅包容，冇任何嘅所谓偏颇。你睇简尼点样闹2012年欧洲国家杯嗰队德国队系点样毫无士气输俾意大利。闹你咪闹咧，马图斯嗰啲大嘴，森马嗰啲系嘛？森马成日都话，而家呢代德国球员已经唔系佢哋嗰阵时嗰代嘅风貌。应闹就要闹，咁我哋睇到系嘛？球迷对啲球员有一个偏爱、爱护，或者我曾经抛下嘅一个形容词就叫做好似保姆咁呵护住啲所谓你哋喜欢嘅球员，系嘛？普鲁斯基喺啲微博上面系咁发啲笑容满面嘅相，我唔使要你呢啲嘢啊，真系唔使啊，争气啲啦，啊争气啲啦。真系可以咩啊？嗱 ，OK， 德国嗰边即系嗰啲咁嘅前名宿啊，都系咁样评阿仙奴而家阵中嘅德国球员。OK， 嗱喺翻对拜仁嘅呢个对碰，由旧年12月份抽好签之后，我哋会睇到啲咩嘢？明明一队系英超嘅榜首，一队系德甲嘅榜首，点解大家会觉得阿仙奴对住拜仁慕尼黑就系九死一生，玩完冇计？机会好微，系嘛？英超唔系世界第一联赛嚟嘅咩？吓，系嘛？唔系第一都系拍住同人哋第一啦，系咪？有咁多大量嘅金钱流入嚟，有咁多富贵嘅班主，系咪？有咁多嘅人员人脚拍埋去，喂，你都唔好撑咁远啦。个风评就系出边外界嘅评价就系冇得打添，甚至乎系咁。但英超嘅冠军，即系暂时英超嘅榜首同德甲嘅可以肯定嘅冠军咁滞啊，系咪真系有个咁大嘅差距嘅评价？即系呢个就大家要考究一下。你踢出嚟嘅波成绩系其次。嗱，我相信如果今晚，嗱，我相信如果今晚啊，系利物浦对拜仁慕尼黑嘅，即系咁讲，未必有个咁差远咁大嘅风评噶，系嘛？因为人哋利物浦或者系而家近期嘅热刺，系嘛嘅表现。赢又好，输又好，起码俾到球迷一个信服，一个说服力啊！即系嗰个系一种好稳定嘅强心嘅一个表现。但阿仙奴赢落去又赢得好似唔系好顺，系嘛？又对利物浦嗰场波咁样样，我哋见到嘅其实云加有冇改进过喺阿仙奴呢队波？冇，叫做好命啲，头五分钟唔使输波啫。其实都有个好致命机会，如果输咗又点咧？输咗嗰个。是不是你就是谷晒上去咁样样，你后面俾人打晒反击呢？多其时就唔好闹位输亚啦。边个都要上㗎啦。咁你后面咪多囉，多空位囉，係咪 ?OK， 大家一个好赞赏嘅发明嚟都系下半场甩晒碌嘅。係咪即係呢一样嘢大家睇到而家个板凳深度系一个问题。但系表现出嚟嘅嗰种流畅性喺今季有几多场呢啲赛事呢？其实唔多，令人有说服力嘅赛事唔多。OK， 我哋比较一下利物浦12月份输俾曼城、输俾车路士嘅嗰两场波，虽然输，但输得嚟非常之有朝气，打得嚟好有说服力，甚至乎因为球证嘅问题啦，可以咁样归咎于啦某部分，所以导致佢哋输波嘅啫。说服力，即系呢样嘢系好紧要。而阿仙奴今日暂时嚟讲，好似有18个礼拜嘅榜首啊，或者系而家欧联都去到16强啊，咁样样，唔知嗱，即系呢个喺另外一个德国呢、这个更加早期啦，六七十年代嘅一位名将名宿嘅纳沙，左脚技巧王呢、这个吓、啊，即系佢就认为咧，即系佢系比较客观啲嘅，或者比较客套啲嘅吓。呢一位就系、是、佢又话呢个系英格兰同埋德。甲之间个联赛嘅顶级决战咁样样啊，咁佢又觉得即系德甲系着重于呢个本土嘅青训，咁啊以本土球员为主，不过佢都觉得有弊嘅地方就系你点都冇办法同资金雄厚嘅英超联嘅球队去比较，咁佢呢个讲法咧就适合于德甲嘅即系18支球队里边嘅另外嗰个16支嘅啫。咁多蒙特就因为佢哋醒目个收购吓，咁啊呢个唔计算在内。其实讲紧今晚嘅拜仁都系。 豁然于呢个所谓嘅即系着重青训之余咧，其实都有好雄厚嘅财力去收购球员啊。咁啊，佢亦都自己讲到啦，纳沙就系话2000年之后欧洲国家杯德国国家队嘅失败，就令到佢哋要大量投入呢个青训吓，千几名嘅教练去投入呢个青训，慢慢逐渐有今时今日嘅成果。系啦 ，OK 嗱，咁啊讲翻即系。所谓呢个英德之间个顶级嘅对垒，但系点解大家都顶级啦？但系出到嚟嗰个评价会系差咁远咧？未踢嘅，我喺即系做呢一集节目啊，大家知道未踢嘅呢场波系嘛？呢个欧联嘅16强啊，阿仙奴对拜仁，拜仁对阿仙奴啊，咁啊先讲一啲背景先啦。云加本身佢对于一啲固有对手佢嘅方法。佢嘅信心、佢底气够唔够？八年无冠嘅内伤系嘛？呢个又系小弟谂出嚟嗰啲咩古怪名词啊！八年无冠嘅内伤，内伤系内伤，中咗喺度，要点样清除自己里边身体嘅淤血？本身佢自己都有好大嘅问题。我哋睇到呢几场波对利物浦嘅第一场输1-5嘅毫无针对性。其实我话俾大家听，季初主场赢2-0嗰场赢利物浦，你睇下下半场啊，边一队波个攻门机会多啲啊？都系人哋利物浦。OK 吓、啊，即系咁样讲法。其实从来嚟讲，呢三场波每一场波个射门机会，你都逊于对手嘅。OK 吓、啊，和曼联嗰种嘅缺乏自信嘅表现系嘛，到赢利物浦嘅荆棘满途2-1嘅一场足总杯。云家 OK 嗱、啊，你对住呢一啲对手，罗渣士你可以食佢，摩连奴你食佢唔到，有冇费格逊嘅曼联你食佢唔到，放诸于欧洲就系、是、哥迪奥拿，哥迪奥拿你食唔食到啦？嗱、啊，今时今日哥迪奥拿唔系净系哥迪奥拿。即系早两晚我哋都讲，而家嘅拜仁慕尼黑啊，甚至乎系比当年嘅巴塞更加全面嘅。即系你唔好理系咪更加高啦个 grade 吓，更加全面嘅。再加上其实云加要面对嘅唔系一个哥迪奥拿，仲有佢背后嘅森马，仲有佢背后嘅森马。我旧年睇嗰场德甲嘅赛事就是、多蒙特对住拜仁，咁有个判罚，有个判决系。即系关于呢、這个左闸舒姆沙，即系多蒙特嘅左闸啊，咁啊唔服气，高普出嚟嘈，我即刻睇到坐喺后备席箱嘅嗰个森马点样出嚟同高普面对面，嗰、那个凶神恶煞嗰个样子，即系呢啲人系唔输得嘅。其实拜仁最紧要嘅元素，呢两届咁成功系因为有个唔死都唔要输嘅森马。云加咧点样去对付呢两大狂人？一个系自私功利精哥迪奥拉。一个是永不言败的心啊，云家你真的要豁出去，你有你的勇气，但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讲，有没有这份底气？这份底气起码在我们这么多年里面，无冠开始这么多年，我们从来已经见不到了，已经是没有了。或多或少有些客观因素，怎样去提升这一样东西？你即这两个回合你部署的心态是怎样？是吧？那没有呢、这个德国国家队嘅队长系咪？亦都话阿仙奴嘅防线其实系好差，系好差。我哋亦都睇得到，即系又拎翻对足总杯对利物浦嗰场波，其实你阻止唔到人哋起脚，只不过系人哋中唔中咁解嘅啫。或者射中都系好好表现嘅法比安斯基，即系有好多嘢。嗱，呢一个咧就系要需要系嗰个嘅要提升心态嗰度，去到关键时刻个心态硬系棘住咗。即令人信服的呢样嘢，最要令人信服的嘢冇咗，呢、这、一个就系我觉得系俾大家个感觉，点解欧联十六强嘅抽签阿仙奴抽中对拜仁，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第一个反应死得啦，喂，不如放弃欧联啦，喂，好似英超机会高啲，吓嗰阵时认为啦吓，而家都唔系添啦。OK， 不利嘅因素就系未来阿仙奴里边而家有传就蓝斯个伤势啦，今届大跃进嘅呢个球员咧就系、是、要伤多个月。咁你已经冇和确特啦，咁点样样咧？系嘛，即系要执啦，要改变啦，咁只有希望你提升嘅啫，都冇乜其他嘢好做啦。拜仁慕尼黑仲有一个强嘅地方就系、是、边中个结合，两边嘅前锋再加埋一对后上，速度好高、用波有智慧嘅扎艾拿巴同埋呢个拿姆或者拉芬拿。即呢一啲都係阿仙奴要防范嘅嘢。不過我講到咁樣樣，你話呢兩個回合嘅賽事會點樣樣啊？阿仙奴係咪就真係冇得打？好，即係好在乎就係第一個入球。即呢兩個回合加埋嘅第一個入球係邊個入？即我覺得阿仙奴如果先入球嘅話咧，嗱唔係講廢話，係有利於佢哋 陣中旗下嗰班技術員球員嘅發揮嘅，心態上放鬆，令到佢哋即係持球喺腳下嘅時候咧，有比較多啲嘅靈感，佢哋係唔急得，因為隊波急唔嚟。OK， 就係咁樣啊，稍稍即係稍稍去一個預示一下。阿仙奴、拜仁慕尼黑喺歐聯嘅一啲嘅對碰，即係因為而家未打，係嘛？喺我錄影或者做呢集節目嘅時候，我都唔知個賽果。賽果之後再結論一下都得。咁另外咧有啲球迷 send 咗一啲信息俾我，inbox 俾我就係話想講講咧，阿仙奴嗰個新仔前鋒爺爺身落高咁樣樣。其實咧有好多人甚至乎偏激啲就係話啊，佢好過基奧特啊，或者佢冇基奧特咁廢啊。其實咧呢啲嘢就唔講得出口嘅，即係我覺得基奧特佢畢竟打咗咁多場波，佢好與唔好其實大家會睇得到，但係係咪就係身落高又會好過佢呢？我覺得喺嗰場波佢表現到出嚟呢，單場嚟計算呢，就係話佢能夠 hold 住個波，佢係比較接近同自己隊友呼應嘅。咁呢個係因為其實佢係個新仔，佢落到場佢每一腳佢都係盡做嘅啫，佢每一個盡做，佢幫得到幾多少就幾多少，佢係呢種心態。基奧特唔係啦嘛，基奧特唔係呢種心態嘛，佢落到場佢要唔係幫得幾多得幾多少，而係佢想攬多啲花神嘛。佢想做一啲系升嘅嘢啊嘛，系球星要做嘅嘢啊嘛，咁啊有好多嘢就系你谂得唔够简洁，咁啊会拖慢咗个节奏，或者我哋点解会觉得近嚟近呢两个月基奥特嗰个控球嗰个能力好似削弱咗，就因为可能想做多啲嘢，咁呢个云家唔知赋予咗佢哋啲咩嘢，但系呢个时候评论爷爷身落高，我觉得言之尚早嘅，一场波咁令你满意又点啫？令你满意都唔代表系一个真正嘅满意吓，因为只系一场波，睇多一段时间先，好唔好吓？咁啊，爷爷新乐高嗰度就系咁样讲。OK， 咁啊，亦都系总结一下巴塞隆拿啦。咁啊，首回合作客赢到曼城2-0啦。讲真，即系等于我一开波个叙述就系话，咦，我哋未去啲相，不如可以去啲相好唔好啊？都一路系咁去啦吓，咁啊。就係、是、呢個就係拜仁慕尼黑對住阿仙奴啦嚇，咁啊一啲組合嘅相片，我哋再去下一張啊，唔該。拜仁慕尼黑其實有人認為佢哋如果採用單防中嘅戰術，可能得個查維馬天尼斯啊咁樣樣咧，就可能令到佢哋後防嘅組合啊雲布廷同埋呢個丹迪咧會有啲不穩嘅情況。咁啊，即管睇一睇嚇，會唔會阿仙奴首先主場會佔到啲先機啊？再去下一張相啊，唔該嚇。咁啊，雲加啦嚇，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到咯。始終我覺得佢嗰、那個、那個氣魄唔夠啊，作為一個教練嗰個氣魄啊，冇嗰種豁出去嘅決心啊！咁呢個睇下球員會唔會有時，我覺得所以球員有時真係唔好太過聽話。喺場上邊，即係睇到個形勢，自己點樣執行嗰個場上面嘅氣氛，嗰個承受個壓力啊，可唔可以豁出去咧？嚇，大家即係阿仙奴冇乜嘢變化㗎，贏利物浦嗰場足總杯都係，其實個進攻嘅套路冇咩突破俾到我哋睇㗎，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唉。即希望有所改變啦嚇。OK， 咁啊跟住去下張相啦。咁啊講翻去巴塞隆拿啦。咁啊作客贏到2-0。嗱，我首先個人認為咧，先輸第一球嘅嗰個12碼迪米哲尼斯，我自己個人睇到就好似似乎係未正式入曬禁區嘅。某程度上嚟講就係、是、即覺得，我覺得唔係十二碼啦嗰個波啦嚇，咁啊事後有好多球迷啊或者係外地嘅全部都爭論緊呢個波，咁但係無論如何，因為走入去嗰個就係美斯，佢今場波已經見唔到嗰啲咧所謂哇過五關斬六將嘅嗰啲技巧，佢冇咗噶啦，已經唔做啦已經，但係佢就同你走嗰段單冚，佢起碼逼到你犯錯，咁呢個係美斯嘅，即係佢仲係好強嘅地方。其實曼城你話點樣樣咧？我覺得佢哋捉到六噶，起碼我哋喺上半場見到有啲三番四次嘅死球或者係兩邊斬中嘅戰術咧，係令到巴塞嘅後防亂嘅。咁但係其實呢一種所謂高波或者係傳中嘅戰術咧，話恰到巴塞。嗱，即系点解我话曼城捉到佬唔识脱角咧？其实唔系净系得曼城一队，有好多波都捉到佬唔识脱角嘅呢一样嘢。有边个唔知对巴塞就系用呢一啲方法对佢系最好嘅啫，恰到佢后防嘅啫。但系你做唔做得彻底嗰样嘢，系咪？我觉得曼城又做得唔系好彻底，又好似想打翻啲中路入心啊咁样样。 咁曾經上半場有個期間就甚至乎係個控球比率係得人哋嘅三分一嘅啫，咁啊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差距啊！咁啊呢個所謂邊中嘅結合咧，咁啊巴塞隆拿毫無疑問咧，仲係強於曼城嘅，即係你睇個控球嗰個譜啊，都仲係有喺度，同埋今場波我睇到，即係我特別留意幾個球員啦，美斯啦，咁我頭先講咗啦，似乎佢競技狀態唔係以前我哋睇到個美斯嗰回事，過五關斬六將，因為對面曼城亦都係堅嘢。亦都系坚嘢，都唔容许你咁做。但系佢就系同你走一段，你俾到个空位佢，佢都依然系最厉害嗰个美斯。咁佢即系佢个爆型入去嗰下，即系迪米兹利斯，就算唔系十二码，咁你都起码就系话系一个罚球，起码系个罚球先，起码系个有威胁嘅推进先啊。咁另外沙维明显嗰个速率系慢咗啦，一上半场一出到嚟就已经系嗰个转速系下降，即系已经唔系以前嗰个沙维。但佢喺队中，因为佢嗰个稳定性仲系好紧要啦。但其实上半场我睇沙维，佢本身都仲有几脚嘅传送嘅失误嘅呢一个吓，佢系慢咗嘅。咁系有个远射非常之好。嗱，其实巴塞讲真啦，真系跌紧嘅。咁但系因为佢之前太过劲，所以蚀极有个谱。艾维斯，丹尼尔艾维斯。嗱，下半场二比零嗰球系佢入嘅，我哋睇到系咩嘢？喺佢射入二比零嗰球之前。同樣嘅差唔多嘅一個嘅軌跡，同樣嘅差唔多嘅爆入去個走法，同樣都係基力治同埋列史葛鉛制唔住佢。丹尼艾維斯已經有個搭到入差唔多小禁區角位，射到龍門遠處，啱啱斜出，好可惜，可一得可再嘅丹尼艾維斯，佢第二次就有把握到呢個機會。其實如果曼城揸住輸一粒作客，我覺得另外一回事嚟嘅，但係而家輸兩粒。难踢啲咯，系嘛？咁我自己另外关注过嘅就系前阿仙奴嘅球员法比加斯啦。嗱，法比加斯喺自从马天奴上任咗之后咧，佢个角色我睇到有啲转变。你大家统计一下，或者再重温翻场波，往往喺中场嘅不断互传走位、互传之后，法比真系好多时候会放一脚过头嘅中距离嘅传送，过头嘅。咁呢一脚咧？就是巴塞好致命，今屆佢哋喺西超嗰度咧，好致命常用嘅招數，即係話法比加斯個角色就係最後一傳。咁今場對曼城唔係話百分百湊效啊，即係冇湊效果，因為冇構成入球啊。但佢往往咁樣樣咧，係令對方嘅球員或者防守球員疲於奔命。因為法比而家係執咗呢個最後一傳嘅角色嘅。咁我覺得佢幾好嘅做得嚇。不過曼城嘅後防其實尋日亦都同樣出色。老實講，如果唔係嗰個十二碼嘅話，可能打和都未定，但我又唔覺得巴塞隆拿會輸。不過有個球員就迪米哲尼斯，之前輸俾車仔嘅聯賽，大家話佢打防中唔得咁樣係嘛？跟住再贏翻車仔，佢後備冇上陣啦。咁呢場波其實個上半場佢跟得好好啊，佢跟得好貼。我睇見佢上半場有個波跟住呢個阿歷斯山齊士貼一貼跟到佢，完全起腳嘅機會都冇，即係個徹底性好強。即係其實佢成場波嘅表現都好好，直至到嗰腳嚇，冇辦法，因為你 mark 住嗰個係美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覺得就係頭先啱啱講完基力治同埋呢個列史葛，佢哋點樣睇唔住嘅呢個嘅丹尼爾艾維斯。一次俾你逃过大难，两次你就失陷咗啦。咁呢个系个别球员咧，始终喺个整体发挥上面，个质素上面同对方都仲系有差距。所以曼城如果真系行货啲咁样讲法咧，就系话如果真系想再有个提升，再加强个变化，唯独是就只有等阿古鲁嘅复出。咁希望大家都系期望我哋再去埋嗰张相啊，唔该吓，即系唯有就系等呢个阿古鲁嘅复出，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系再提升翻曼城嘅攻击力。而家两球我又唔觉得曼城系完全冇机会嘅，即系我又唔觉得系已经判咗佢死证嘅。其实呢场波好大程度上都逼到巴塞隆拿放一啲冇咁致命嘅传送，即系叫做系令到佢哋嘅传送咧系减弱咗啲啦吓。咁但系始终就系巴塞隆拿就系佢哋嗰个 form 运行咗咁耐，系咪先？有幕好好笑㗎，我见到即系佢哋嘅第一个失波就系因为切西斯拿华斯喺进攻嘅右路俾人放低咗，俾佐迪艾巴同埋呢个布斯基斯放低咗，布斯基斯都唔做戏，你切西斯拿华斯做戏，咁啊导致到嗰个波系嘛，跟住一个反击就导致到一个十二码一比零。咁我只系能够讲巴塞隆拿个底蕴仲系好够，呢一个就系长期处于顶峰 捧杯的球队那个底蕴，好一些千分之一的机会，他们仍然是能够把握得到。这个是他们强的地方。其实曼城今届已经是比上届稳定了很多，那个欧联上面的表现，但是还要吵嘢。吓、啊、咁、嗯、就系咁啦。OK， 咁我哋翻嚟先吓。咁啊，今日咧呢个热血大球场嘅短打就系、是、稍稍总结呢度啦。咁啊，阿仙奴嗰度我仲有冇嘢补充咧？我身为阿仙奴嘅球迷啊，我啊定咗个标题：阿仙奴虽然赢，都仍然系残兵。即系对上嗰几场波嘅表现啊，云加就非常之害怕啲少壮派。呢、這个代表就系哥迪奥拿，甚至乎高普呢啲。我即系一个老教练啦。即好少我哋睇得到咧，纽六人会真系输俾啲后生咁多噶吓。咁而家即系睇到呢、這个，其实就系话你一出嚟悔对波种乜嘢嘅精神。身为阿仙奴球迷嘅我，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好信服费格逊嘅，系嘛？揸住个其实已经系二流嘅班底嘅曼联啊嘛，一届又一届，咁都仍然系可以系一个争标分子，系一个捧杯嘅一个嘅咩？今届冇咗嘅就系费格逊嘅嗰种精神，系咪？曼联都撑咁远 ，OK？ 咁我希望咧，巴布认为口中阿仙奴嗰啲懒啊，唔够积极嘅球员咧，咁啊希望有所改进啦。咁啊亦都希望认为纳沙所讲嘅呢个英格兰同埋德国球会之间嘅顶级对决，我希望真系一个顶级对决，而唔希望真系出到嚟嘅就好似各位大部分嘅球迷所话斋，死得啦，根本冇得打噶啦。但问真嗰句，点解会呈现？大家都是顶级的球队对碰，那个风评会差咁远，这个是一个可以好好考究的问题，或者等到第一回合之后踢出来的表现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那热血大球场啊，今个礼拜剩翻嘅项目就有进击的讲甲啦，咁啊同埋礼拜五嘅一啲嘅赛前预测啦，咁啊希望到时大家继续捧场，拜拜。